下愁对你埋怨， 芦苇花白马一片，爱过你的真停留的容颜，南方的冬天，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，秘密是爱情的那一张脸，握紧说的永远，随着争吵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天苦了，话题没了，聊什么呢？聊天的见面会很累的，